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自古以来，人类建筑的目的除了是建造居所，还有出自对神灵的崇拜。每一个宗教的兴起都有它的故事，既曲折离奇又耐人寻味。即使你不相信任何一个宗教，只是研读这些宗教的诞生与及发展的故事，都会相当吸引。而记录这些故事的，除了是一本本宗教书籍、历史文献，还有一座座宗教建筑。这些宗教建筑之中，又会不会找到属于你的建筑意呢？ 古罗马帝国一直压迫基督教，直至公元三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国，控制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和过往的统治者不同，他接纳基督教，并准许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早期基督教徒只是在家中聚会，但是当基督教越发兴旺，信徒人数增多，教会需要兴建教堂以作崇拜和聚会之用。教会参考了当时罗马帝国一种称为巴西利卡的公共建筑，设计出早期的基督教堂。教堂建筑采长方形平面，内部有两排柱，将空间分成三个部分。后来教堂的长方形平面渐渐演变为十字形平面，象征基督被钉十架。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东罗马帝国首都搬到拜占庭，亦即是今日土耳其伊斯坦堡。在这个欧亚交界的地方，渐渐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拜占庭建筑风格，不同于巴西利卡教堂的长方形平面，拜占庭建筑多数采用集中式布局，中心正厅是一个大空间，以圆形穹顶覆盖。公元六世纪建造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拜占庭建筑最佳的现存范例。 每个时期的历史，当时人的生活状况，他们面对的世界处境，都会影响到当时的艺术，亦都包括是当时的建筑特色。而当我们从遥远的古罗马帝国顺着时间的长河继续去寻觅人类足迹的时候，就会发现足迹开始分开了两道，一道仍然留在欧洲的大陆，另一道呢就往东走。而这个时期，宗教呢亦都成为我们讲述建筑史，特别是来紧这几集的重要的部分了。 其实这个时期呢，就是大约是讲紧公元三世纪末呢，罗马帝国开始分裂成为东边的东罗马帝国和西边的西罗马帝国。咁建筑上呢，其实亦都是因为这个分裂呢而开始了两派不同的发展的趋势的。特别呢我们今集呢就会比较呢，就是注重在东方的东罗马帝国呢建筑的发展的。 咁我哋知道咧，罗马帝国系一个好强大嘅版图啦，咁但系开始走向衰落啦。呢一段历史个背后个发展又系点样？我哋又可以从中又了解得到点解之后嘅建筑特色又会开始咁样分开咗两边？ 要去数罗马帝国嘅衰落，必然同基督教发展系连上关系嘅。即係話兩樣呢其實可以呢拼埋一齊嚟講嘅。咁大家知道即係公元幾年啦，即係要用公元前後分呢，就係大抵呢就等於即係耶穌誕生啦，就係公元分前後嘅分期啦。咁所以呢我哋話呢公元 一世紀到到公元三世紀呢段時間咧，其實就係基督教咧高速咧喺即係今日嘅歐洲大陸啦，同埋即係埃及啦，甚至乎咧近東嘅地方咧，都係屬於基督教發展同埋推廣嘅一個範圍嚟嘅。嗰、那個復原咧，就除咗係羅馬帝國全景之外咧，其實到今日，譬如土耳其啊、喬治亞、亞美尼亞依啲嘅近住俄羅斯嘅地方咧，都係嗰個基督教擴張嗰個範圍。咁但係咧，羅馬帝國最初咧，其實係禁止基督教傳播嘅。最出名可能係人民公敵嘅暴君尼禄咧，就禁得最犀利啦。咁佢將最早嘅幾位所謂使徒啊，即係嗰啲最早信耶穌嗰幾位咧，都係佢下令殺死嘅。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暴君嘅記錄咧，就大家都知係敵基督啊，或者係殺基督徒嘅兇手啊咁。咁所以呢個基督教推行咧，見到啲情況，第一就係因為咁啦。咁所以咧，帝國邊陲嘅地方，譬如今日嘅喬治亞啦，即係加洛吉亞啦，或者亞美尼亞呢啲地方咧，有相當多嘅記錄留低咧，就係話嗰度嘅基督徒咧，係喺啲山啊，啲喺荒野嘅地方咧，就啲細嘅地方有啲教堂，或者一啲墓室或者墓穴，咁然後用呢啲方法咧去信基督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喺呢一個時期基督教咧，你話會有教堂咧係喺公開嘅地方咧，就唔好意思，一定冇，因為你起得咧都一定俾人殺頭嘅，一定係釘十字架。咁所以咧，我哋話早期基督教見到嘅咧，全部都係呢一類型嘅地底嘅墓穴啦、隱藏性嘅情況嘅種種唔同嘅東西，土耳其啊，同埋正話數過嘅喬治亞、亞美尼亞都有呢啲嘅遺跡係睇得到嘅。 係啊，又或者係嗰啲遺跡咧，其實都見到啦。其實好多時其實係普通人嘅居所嚟嘅，即係話咧最早期嘅基督徒咧，佢哋只係喺自己屋企裏邊咧，即係一班人聚會嘅啫，就唔會有一個咧真係所謂嘅教堂嘅建築喺度嘅。 要解釋由羅馬帝國變成東西羅馬帝國咧，一匹布咁長。不過簡單嚟講咧，就首先咧就係公元前四世紀咧，有一位叫戴克里先嘅羅馬皇帝咧，就所謂推行呢個四帝共治嘅。咁呢個四帝共治咧，就將羅馬帝國一分為四，分為咗兩位奧古斯都同埋兩位凱撒去管治，咁就分成咗東西即係兩邊啦，咁然後兩邊都有兩位帝統治，咁但係咧四帝共治唔係持續好耐嘅，就持續咗幾十年，咁好快咧已經重歸統一嘅一個羅馬帝國。咁而君士坦丁大帝即係公元274年至337年呢一位，就係話由佢再次將羅馬咧由一個混亂散咗嘅一個狀況咧復歸統一，但係咧佢唔係住喺羅馬嘅，其實佢咧覺得咧當時咧應該建立一個新羅馬。咁新羅馬咧，其實位置咧就係今日嘅伊斯坦堡，咁當時咧就叫君士坦丁堡，咁就紀念佢自己。但係當時最初咧，大家都叫新羅馬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見到咧，即係當時整體嗰個狀況就係話西歐咧漸漸出現一啲情況，咁一陣間都可以再講。咁嗰個整體嘅核心咧，其實喺東部或者話今日咧希臘啊圍繞嘅一帶咧，先至係羅馬帝國變咗嘅中心。咁依一個咧就係慢慢開始咗咧，即係點解後來我哋會叫拜占庭或者東羅馬帝國變咗一個漫長嘅歷史嘅部分，因為咧依一邊咧。反而是三世紀以後羅馬帝國真正主要和核心的地方。 咁其實阿君士坦丁大帝咧，佢喺一個宗教嘅歷史上邊咧，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人物嚟嘅。頭先阿卓賢所講啦，即係羅馬帝國咧，其實一直咧都係壓迫基督教嘅。如果大家熟聖經嘅話咧，都會知道耶穌嘅生平嗰段時期咧、耶路撒冷嗰個地區咧，其實都係喺羅馬帝國嘅管治之下嘅。咁所以咧，羅馬帝國咧就一直都係壓迫基督教啦。但係直至咧君士坦丁大帝咧接納咗基督教啊，對於成個歐洲嘅歷史嚟講咧，呢個係真係非常重大嘅轉捩點。 之後咧，當阿君士坦丁大帝建立咗新羅馬，即係今日嘅伊斯坦堡，當時嘅君士坦丁堡之後，東面就一個東羅馬帝國啦， okay. 西面呢個西羅馬帝國啦。之後嘅發展應該又不如東羅馬帝國咁久遠喎。 係啊，嗱，非常之簡單嘅方法去講咧，就見到三起三落嘅。第一咧就係話，屬於多神教嘅部分咧，喺整個歐陸同埋即係近東嘅地方咧，係衰落嘅，慢慢消失嘅。一神教咧係興起，即係話咧相信基督教。嘅人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同埋越嚟越變成核心嘅一個群體。第二咧就係話哲學咧係衰微嘅，即係話我哋話希臘雅典嗰種嘅古典嘅哲學咧係衰微嘅。相反咧，神學咧係興起嘅，即係話解釋世界嘅方法咧係神咧嘅方式去解釋。而第三咧就係咧城市嘅衰落嘅。點解城市衰落呢？原因就係話咧，所謂嘅盲族啊，當時嘅盲族就係今日咧都唔係盲族嚟，其實啲日耳曼人咧，慢慢咧隨住喺較北嘅地方啦，同埋今日嘅東歐同埋北歐嘅地方咧，遷移咗去西歐嘅同埋南歐嘅核心地帶。咁呢一個嘅遷移咧，其實係深遠咁影響咗歐洲嘅發展。咁而正話所講嘅西羅馬帝國咧，其實喺東西羅馬分裂之後咧，100年左右咧，就已經俾一啲入侵嘅一群接一群嘅日耳曼民族多次咁入侵羅馬，然後消 消亡。咁所以西罗马帝国咧，好快咧就已经灭亡。咁所以蛮族入侵直接导致咧，佢哋第一咧就唔系好中意住城市嘅，佢哋中意住翻喺啲农村嘅地方。咁佢哋中意过嘅咧系比较原始嘅生活。咁啊，同埋咧各种各样嘅蛮族咧系一浪接一浪咁嚟。咁仲有一点简单要讲咧，就系话当时气候咧都有数据显示咧系有转变，即系话小冰河时期同埋较冷嘅天气咧系呈现嘅。咁而呢一仗咧直接导致好多农业文明咧嘅衰落。咁呢个咧就系当时点解西罗马帝国速亡嘅原因。 咁卡文啊，咁呢个时间建筑会唔会亦都系慢慢咁衰落，冇咩特别嘅建筑嘅发展？ 咁其实咧，因为即系西罗马帝国灭亡咧，或者陷入一个战争纷乱嘅情况之下咧，以致导致到咧即系冇一个好统一建筑嘅形式嘅出现咗嘅，就反而佢个建筑发展咧就冇咧喺东边东罗马帝国咧个拜占庭建筑咁强嘅，反而佢会出现咗即系后期咧中世纪咧会出现咗一个罗曼式嘅建筑啦。咁我哋可以喺下一集嘅时候咧再去即系详细啲讲呢个罗曼式建筑。 如果你讲中世纪历史一步一步演变嘅话咧，喺呢段时间咧更加聚焦咧喺东方嘅，即系话今日嘅东欧同埋近东一带咧系更加见到多彩多姿嘅艺术同埋建筑。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集嘅建筑二咧，会同大家讲早期基督教以及系拜占庭嘅建筑噶。咁我哋首先不如问下卡文先啦。咁我哋话早期基督教嘅发展，一开始当基督教系兴起嘅时候，大家就讲到系一啲私人嘅住宅入面开始慢慢发展。咁但系又冇一啲正式嘅教堂去做一个宗教嘅传播。咁系几时开始，或者系我哋去见到开始有教堂啦，慢慢地早期基督教开始发展嘅咧？ 咁開始有教堂呢個建築咧，當然就會係因為君士坦丁大帝咧接受咗基督教啦，令到咧基督教變咗成為即係羅馬帝國一個合法嘅宗教。嗱，雖然佢合法嘅宗教，但係當時其實君士坦丁大帝咧都仍然咧容許其他宗教並存嘅，即係都仍然係一個多神論嘅一個帝國嚟嘅。直至到咧即係公元咧394年咧，狄奧多西一世嘅時候咧。佢都係信奉基督教嘅，佢就甚至咧去禁止其他嘅宗教存在，以致到咧基督教咧成為呢個成個歐洲大陸咧一個一神一宗教嘅信仰嘅。喺呢個時候，咁當然咧即係基督教嘅勢力就會越嚟越大啦，因為呢個原因。咁所以咧教堂咧呢類型嘅建築咧亦都係當時興起嘅。咁喺冇教堂變成有教堂呢個過程咧，基督徒咧佢哋就需要尋求一個建築形式，係點樣去起一個新嘅建築物，令到我哋可以有一個聚會或者敬拜嘅地方咧。嗱，當時當佢哋尋求一個建築形式嘅時候咧，佢哋就唔想咧去參考翻咧羅馬帝國嗰啲神殿啊。咁因為神殿始終都係拜其他嘅神噶嘛。嗱，於是佢哋咧就想揾一啲比較中性嘅建築。咁所以佢哋咧就利用咗喺羅馬帝國當時咧有一隻叫做巴西利卡嘅公共建築。咁巴西利卡係乜嘢嚟嘅咧？其實咧當時喺一啲羅馬廣場裏邊咧都有呢類型嘅公共建築嘅。咁其實咧係一個多功能嘅建築嚟嘅。咁佢個建築好簡單嘅，其實只係一個長方形嘅平面嘅建築物。咁長方形嘅平面入邊就有啲柱廊。咁佢一個長方形嘅平面咧，入口咧其實就喺闊嗰面嘅。咁所以咧窄嗰兩面咧，其實咧就係兩個盡頭嚟嘅。咁兩個盡頭咧，通常就會加一個半圓形嘅一個空間俾佢。嗱，呢啲咁嘅公共建築咧，其實係多功能性嘅，即係做咩都得嘅。不過好多時咧，都會用嚟做法庭嘅，即係話咧喺入邊咧，其實我哋係會審議一啲案件嘅。咁因為咧佢兩邊咧有兩個盡頭咧，都有個半圓形空間咧，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咧都會喺兩端咧，其實可以有兩件案件同時審議嘅。嗱，咁早期嘅基督徒咧，佢哋就採取咗巴西利卡呢咁嘅建築形式咧，作為佢哋早期嘅教堂。不過咧，佢哋就做咗一啲嘅改變，就將一個咧巴西利卡咧由原本嘅打橫嘅一個長方形咧，變成一個打直嘅長方形，就將個入口咧由闊嗰邊咧改喺窄嗰邊嚇，咁即係一入去咧變咗你就一個好長嘅空間，好似一條通道咁行去最盡頭咧，都 keep 翻你都有翻嗰個半圓形嘅空間，嗰半圓形空間咧就成為咗個祭壇啦。 咁我有時咧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咧，見一啲教堂咧，佢英文都係用呢個 Basilica 呢一個嘅名，咁呢個係咪其實都係來自於嗰陣時期嘅建築先會咁樣叫啊，定係之後用呢個形式嘅都會咁樣叫嘅？其實 都係因為即係源自嗰個建築物本身咧，就係 係由巴西利卡，即係羅馬帝國嘅巴西利卡呢隻公共建築咧改動成嘅。咁所以咧之後嘅教堂咧好多時都會叫做巴西利卡教堂。 咁而其實喺個教堂入面都係以翻嗰個十字咧作為一個發展。我哋依家會成日聽到話有兩種唔同十字噶嘛，一種係希臘十字，一個係拉丁十字噶嘛。呢個咁樣嘅分別又係幾時開始？對於巴西利卡嗰、那個或者係早期基督教嘅教堂嘅發展，有冇啲咩特別嘅地方嘅咧？ 嗱，喺邊個時間開始咧就好難去肯定到嘅。不過咧就將個教堂由一個巴西利卡原本嘅長方形平面咧，即係越發發展，當個巴西利卡教堂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咁啊需要多啲嘅空間啦。嗱，漸漸咧就會喺嗰個長方形嘅末端咧開始咧向兩邊伸延，好似兩對翼咁啊出咗嚟，就變成咗一個十字形。做咗個十字形其實有兩個好處啦，第一個好處就係個空間大啲啦，我哋可以有聖壇嘅兩邊咧有多啲嘅空間位置，有啲地方會做為一啲小教堂嘅，有啲 chapel 咧喺嗰兩翼嗰度嘅。另一個好處咧就係話嗰個平面咧就變成一個十字形啊，咁就同咧基督釘十字架咧就有咗呢個象徵嘅意義。咁所以咧，當呢個長方形嘅平面變成十字形之後咧，十字形就會變成非常之流行啊，甚至成為即係以後咧好多年咧嘅教堂嘅建築咧都會採取呢個十字形。 啱我就提到有所謂的希臘十字和拉丁十字，咁究竟是怎樣的呢？其實我們現在見的十字架有些就是打直和打橫兩條的長度是一樣的，正正是一個好像我們 紅十字會的標誌了。 紅十字會的標誌了，沒錯了。這一隻就是我們所謂的希臘十字，而平時我們見教會很多都是用這一隻的拉丁十字。 在建築上來說是空間就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因為如果一個拉丁十字，即是說打直嗰條係長過打橫嗰條嘅話咧，咁入邊嘅空間咧就會變成有一個線性嘅空間，即係話咧佢有條主軸線，因為我哋其中一邊係長啲啊嘛，我哋有一個主軸線，亦都會有個尾啦，個尾咧就會係個聖壇嘅位置。嗱，但如果佢係一個希臘十字，即係話咧佢兩邊咧都係同一個長度嘅話咧，嗰、那個空間嘅重點咧就變成咗喺中心嗰度，佢就變成一個集中式嘅平面、集中式嘅空間。呢類型嘅希臘十字教堂嘅形式咧，就係東方咧，即、就、係、是、我哋之後會講嘅拜占庭嗰地區咧，其實就會多啲流行一啲嘅。 卡文，我哋話即巴西利卡式嘅教堂咧，譬如我哋今日去好多教堂都係佢門口之後咧，就是、一個好深遠嘅空間，然後末端咧通常就會有一個嘅基督嘅聖像啊，或者一像喺度，即係成個嘅感覺咧，就真係有一種好莊嚴同埋好崇高嘅感覺。 是啊，冇錯啊，因為其實咧，巴西利卡教堂咧，佢有個特色咧，就係話佢一個比較長嘅一個空間嘅。而呢個長嘅空間咧，唔單止喺平面上係一個長空間，佢喺實際上咧，即係三維裏邊咧都有啲唔同嘅。就係話咧，佢殿裏邊咧，其實佢嘅柱咧係將嗰個空間咧分為三個部分嘅。正中嗰部分咧係比較高啲嘅，我哋叫做一個中殿。兩邊嘅部分咧，其實係一個側廊，其實係走廊嚟嘅，係會窄一啲嘅，亦都矮一啲嘅。嗱，咁正由於咧中間嗰個部分咧比側邊係高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喺中間個牆身嗰度咧開一啲天窗啊，以至咧陽光咧通常就喺高嘅頂部咧滲入嚟教堂嘅內部，亦都令到咧點解咧教堂嘅立面咧成日都好似一個中文字嘅特字形啊，因為中間咧就比兩邊為高嘅。 咁呢個就唔會出現喺希臘十字嘅建築入 面。係啦，因為希臘十字嘅建築咧就會係四邊都係同樣嘅長度，咁就好少會有呢、這個即係、就是、線性一個軸性嘅一個空間嘅設計。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不如我哋繼續落去咧，就講拜占庭式嘅建築啦。最為人熟知嘅咧，就係今日喺伊斯坦布爾入面大家會見到嘅聖索菲亞大教堂啦。咁呢個咧，亦都係拜占庭式建築嘅一個傑作啦。亦都係我睇翻啲平面圖啊，應該就係啱啱我哋所講嘅希臘十字式嘅建築嚟喎，係嘛？係 啊，冇錯冇錯。喺東方喺拜占庭呢個地區嘅建築咧，佢哋比較流行咧採用咧呢啲集中式嘅建築嘅，即係話咧佢嗰個教堂嘅平面咧，系比較咧傾向咧系相同長度嘅， 即系喺呢個希臘十字嘅正中央嗰個位置，就係、 是、主殿啦。 正中央的位置就是主殿。不过呢就圣苏菲亚大教堂呢其实呢它就有少少不是正规的一个正方形的。它有少少偏呢是长方形的。不过没有巴西利卡那个长方形那么长。所以呢有些人呢就说其实它都是类似一个集中式的平面和一个巴西利卡平面呢好像相融合了。不过它主要的空间呢都会是在翻那个中间的位置。 我哋话咧，即系睇即系圣苏菲亚教堂嘅时候咧，最突出嘅地方可能系正中间嗰个嘅圆拱，系一个非常之巨大嘅一个圆拱。即系之前我哋譬如讲万神殿嘅时候，已经觉得万神殿嗰个好厉害啦。但好明显咧，圣苏菲亚个系更加犀利，同埋佢咧冇咁拱高嘅，即系佢系一个更加扁身啲嘅圆拱嚟。咁我哋话即系咁样嘅话，其实会。照計話應該好容易散開先係喎，即係佢點樣維持到個結構嘅咧？ 係啦，大家又可以上到去我哋港台網站 rthk.hk 上面揾翻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入面嘅建築二嘅節目，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咧一啲聖蘇比亞大教堂嘅相啦。咁亦都由啊卡文同埋卓然咧提供，你哋兩位都有去過呢個地方做過一啲旅遊或者考察啦。咁究竟啱啱卓然講到啦呢一個關於聖蘇比亞大教堂嘅拱頂係唔係同羅馬式我哋之前？提过那个罗马的拱顶是有分别的 呢？其实呢圣苏菲亚大教堂呢是由即是查士丁尼大帝呢就重建的。即是原本的教堂呢其实呢就是因为市民的暴动呢就销毁了的。所以呢他呢就为了呢肯定返他们自己政权的威望呢，所以就下令呢就要重建这个圣苏菲亚大教堂。所以呢他希望呢起这个教堂呢是越宏伟越好的。甚至呢他就会觉得那个拱顶呢是应该呢勁過咧呢個萬神殿嗰個拱頂嘅，嗱雖然而家起出嚟嗰個拱頂咧係冇萬神殿嗰個咁大，但係咧就高過萬神殿嗰個嘅。嗱其實嗰個拱頂咧同萬神殿嗰個拱頂嘅最大分別咧，就係話當我哋起萬神殿嘅時候，佢一個拱頂啦。咁拱頂係一個圓形嘅平面嚟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我有一個拱頂係圓形嘅時候，我嗰個大樓嗰個樓身咧。咁咪亦都係需要圓形先至可以托返住個圓形嘅拱頂嘅。咁但係圓形其實係一個好難用嘅建築平面嚟嘅。而家我哋起樓都好少起圓形啦，因為都好難用啦。咁呢於是呢個就成為咗一個當時建築師嘅一個難題。咁但係喺聖索菲亞大教堂嘅時候呢，當時嘅建築師呢就好有智慧咁呢解決咗我點樣呢用一個圓形嘅拱頂吸落一個方形嘅平面嗰度。 咁究竟當時嘅建築師用咗一啲咩嘅方法呢？我哋下一節嘅建築二呢再同大家慢慢拆解一下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 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 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 千年來飽歷風勞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繼續翻到嚟我哋今晚嘅建築二嘅節目啦，咁我哋今日咧會同大家講早期基督教同埋咧拜占庭式嘅建築嘅。咁喺上一節咧，我哋就同大家講過早期基督教嘅發展啦，亦都講到一啲巴西利卡式嘅建築。咁而咧之後咧，我哋將個焦點咧擺咗去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式嘅建築方面啦。咁喺東羅馬帝國同埋拜占庭式建築咧，我哋就第一時間當然就會諗到係當時嘅君士坦丁堡啦。咁而其實呢一段背後嘅歷史，都很有趣的，亦都是造就到其实东罗马帝国怎样延续到下去，去到一个很长的时期呢，其实入面的故事呢亦都相当吸引的。 首先要解释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教堂，还有为什么就是所谓的中世纪早期和神学的关系这么深。除了我们之前说蛮族入侵很大问题，查士丁尼大帝时期呢已经是其中一个明君来的，就是说他已经将罗马重新复兴。但是呢中间呢有一件事呢是很影响很深远的，就是所谓查士丁尼大瘟疫，亦都是呢最早的一次所谓黑死病，即是说是腺鼠疫的大爆发。咁呢呢次大爆发呢时间就是541年至542年。但真正的爆发期呢，除了由541年开始呢，其实隔十几年隔十几年就爆发一次。咁每一次都死大批的人口。咁喺我哋话喺欧洲历史上呢，即是呢个呢是一个死亡人数相当高的一个疾病。咁你可以諗下啦，家人离散啦，疾病死啦，横族入侵啦。咁呢啲朝不保夕的社会之下呢，神学啦，或者我哋需要搵神的救赎入面一个迫切 切嘅需求。咁所以睇查士丁尼自己啊，佢都身中过鼠疫嘅。咁所以我哋话咧，查士丁尼嘅后期咧，其实佢自己咧就系好热烈咁进入神学嘅讨论啦，开呢个神学嘅会议啦，同埋佢对教堂嘅建筑咧系非常之大力支持。咁呢个亦都导致东罗马帝国一讲起呢个巴切隆斯建筑嘅时候咧，就提教堂。呢个咧又同嗰个当时嘅历史背景系好有关系。 咁我哋知道喺地理位置上面咧，呢个东罗马帝国当时嘅君士坦丁堡咧，亦都系比较邻近于东方，即系今日嘅土耳其一带噶嘛。咁会唔会喺呢啲嘅地理位置上面，亦都令到个建筑嘅风格会同西边会有少少唔同嘅咧？ 非常简单咁讲，我哋话早期前几集都会有讲，譬如马其顿时期之后咧，公元前嘅一二世纪嗰度时候咧，有一个好强嘅所谓嘅近东嘅希腊化时期，即系话其实都系依家今日嘅亚洲嘅中部啊，即系话伊朗啊、伊拉克嘅地方咧，其实有一啲建立咗希腊化嘅国家。咁所以我哋睇历史嘅时候咧，有啲有趣嘅就系话，所谓受亚洲嘅影响咧，其实系受咗欧洲影响嘅亚洲嘅影响嚟嘅。咁所以我哋点解东罗马受到好多希腊式嘅部分咧？除咗系佢嘅地方位置希腊之外咧，系佢同近东当时希腊化国家之后留低嘅一个成果有关系。咁所以一讲到近东就系话希腊化，其实就要数翻去再早之前。咁呢个我哋话要讲到马其顿咧，其实已经系罗马帝国之前噶啦。 嗱，如果单睇教堂建筑嘅话咧，就系喺西边咧都系多用咧呢个巴西利卡形式嘅教堂嘅。嗱，西边嘅教堂咧或者宗教建筑咧，其实佢都有集中式嘅建筑嘅，但系咧佢就比较少咧用嚟做教堂，就多系用嚟做譬如浸礼堂啊，或者系一啲殉道者纪念堂啊呢啲咁样嘅设计嘅，就比较咧系少咧用一个集中式嘅我哋叫 centralized plan 嘅教堂形式嘅。但系咧喺东边咧喺拜占庭呢个地区就非常之流行啦。 咁我哋又繼續再講翻最出名嘅聖蘇菲亞大教堂啦，咁就係由查士丁尼大帝親自主持去興建嘅一個建築物。上一節咧，我哋喺最尾嘅時候咧，亦都提到究竟嗰個拱頂咧係點樣可以起喺一個方形嘅底嗰度，即係上面就係圓啦，下面就係底啦。咁其實點樣起咧？我哋內裏嘅乾坤究竟係點樣嘅咧？咁不如卡文，你即刻同我哋拆解一下啦。 好啊，嗱，等我嘗試解釋一下啦。嗱，一個拱頂咧，其實我哋簡單可以諗咧，譬如一個西瓜斬開咗一半咧，挖曬啲紅色嘅果肉咧，嗰個咧就個皮咧就係一個拱頂啦。咁你個拱頂咁，所以佢就係圓形噶啦。咁點樣吸落一個方形嘅空間度咧？我哋就可以想象，我哋將個西瓜嗰個圓頂喺吸落一個砧板度，然後咧喺四邊咧都劏一刀，係各劏一刀，令到一個西瓜皮咧變成一個正方形。嗱，當我哋將個西瓜皮係咁樣喺每邊各劏一刀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支撐住呢個西瓜皮咧就變成咗四點啦。变成咗四点啦，咁所以咧呢个拱顶咧，其实就可以咁样嘅载角之下咧，佢系变成咗用四点嘅支撑嘅，以至咧佢个顶咧就唔需要用一个咧圆筒嘅长身咧去支撑一个圆形，反为咧用呢四点咧去用四条柱去支撑嘅。 嗯， 咁呢个咧其实就系拜占庭建筑咧嘅一个特色嚟嘅。嗯，我哋就话咧呢个斩开咗四边嘅一个拱顶咧，我哋就有个名俾佢嘅，我哋就会叫佢做一个梵拱啊，一个梵拱嘅。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就令到咧嗰个建筑物嘅空間咧比較容易啲用，因為我哋就將嗰個重力咧就安放咗喺四條柱嗰度，就唔需要一個咧長身咧去支撐呢個拱頂，亦都令到咧即係譬如開窗啊呢啲咧都會容易啲。咁陽光咧亦都可以比較容易咧去滲入去嘅室內。 係，我哋之前有幾集都有講，譬如希臘嘅時候咧就好重用柱嚟支撐，咁就慢慢發覺可以用長身嚟做支撐。咦，原來去到拜占庭嘅時候咧，我哋又再進一步可以翻翻去咧用柱嚟做支撐。 出 嚟呢兩個問題都一直係建築師處理嘅重點啊。 係啊，而喺聖蘇菲亞大教堂咧。佢唔單止咧，即係有用到呢個梵拱呢個設計。佢比較特別嘅咧，就係當呢個最大最主要嘅拱頂咧，係斬開咗幾邊之後咧，其實咧佢仲加多咗幾個半圓形嘅拱頂去支撐住呢個大拱頂。即係話咧，我哋可以想象到喺一個大拱頂嘅側邊咧，係用咗兩個細拱頂去支撐，而呢兩個細拱頂嘅旁邊咧，再用啲再細啲嘅拱頂咧去支撐嘅，以至咧佢成為一個非常之複雜嘅屋頂設計。所以咧，點解我哋望落去嘅時候咧，覺得啊、哎，好似好複雜。好似好难明白，但又好似好靓，因为佢系一个好复杂嘅结构嚟嘅。 所以大家依家去睇翻我哋喺网上面 rthk.hk 网站上面建筑义嘅网页嘅啲图片咧，亦都见到其实咧呢、這个圣苏菲亚大教堂嗰个嘅外观咧系非常之特别嘅，即系比起我哋一般睇教堂睇佢嘅外观咧，亦都真系可以话系独一无二。 但系就系因为佢呢一种好似好复杂嘅梵拱同埋拱顶嘅结构咧，令佢里边嘅空间系好宽广， 系 即系比起之前。 前嘅我哋嗰啲嘅咁嘅建築咧，佢即係互相嘅支撐多咗，咁所以佢就可以用得更加簡單，更加即係裏邊內裏空間更大。咁呢啲都係建築嘅進步啊！即係你見到佢空間嘅利用係開始越嚟越聰明。 其實即係如果我哋從一個技術嘅發展去講咧，其實建築嘅發展咧就係大家都尋求一個越嚟越大嘅室內空間，同埋越嚟越少嘅支撐材料。 咁同埋咧喺歷史上面，我哋知道咧，去到大約15世紀嘅時候咧，土耳其人就侵略，令到即係呢個拜占庭帝國就開始衰亡啦。咁而咧佢哋入到去君士坦丁堡之後咧，亦都係燒毀咗入面嘅好多嘅建築物。咁但係唯獨咧，佢哋見到呢個聖蘇菲亞大教堂嘅宏偉咧，佢哋都亦都將佢留低咗，冇將佢燒毀，反而咧將佢改建成為一個清真寺添。 是啊，其實呢即係喺奧圖曼帝國土耳其人入侵咗伊斯坦堡之後呢，佢就將呢個聖蘇菲亞大教堂呢改為咗一個佢哋最主要嘅一個清真寺。咁當然啦，你要將個教堂改做清真寺呢，要有啲嘅改動嘅。咁佢哋嘅做咗啲咩嘅改動呢，就譬如佢攞走晒任何入面有關於基督教嘅器皿啦，喺個教堂室內本來有好多基督教嘅畫像嘅，佢哋就用啲灰泥呢冚晒佢。其實最重要嘅，如果我哋而家睇到聖蘇菲亞大教堂呢，或者而家嘅清真寺呢，你哋會發覺呢最突出嘅呢反而呢就唔係嗰個拱頂，而係呢旁邊個四支嘅尖塔。其實嗰四支尖塔呢就係一個即係伊斯蘭教嘅叫拜樓，就係佢哋呢啲人呢嚟到呢係每一日佢哋有唔同時段呢，佢哋都有祈禱嘅時間，咁佢哋就會喺上面呢去發放呢個消息，就叫呢個係時候大家要祈禱啦。咁所以呢我哋而家睇落去，我哋見到聖蘇菲亞大教堂啲相咧，我哋都會見到咧，佢喺教堂嘅四角咧，都有呢四支嘅尖塔，呢四支嘅叫拜樓嘅。 係，所以相當有趣嘅就係、是、我哋話，就算係睇落佢係伊斯蘭嘅清真寺，睇落都幾和諧嘅，即係睇落去都覺得似嘅，即係話拜占庭嗰個建築同點樣係影響到後來嘅種種唔同嘅建築嘅文化。第一，第二就係話咧，我哋話到今日，雖然佢曾經係一個基督教嘅教堂，但就算計清真寺歷史，佢都有500年。即係話佢本身咧，其實兩個文化咧交融之下咧，對兩個文化嚟講都係非常重要嘅建築物。咁一個建築物裏面咧，喺兩大嘅文化裏面都重視咧，其實都係好少有。 其實令到咧呢個拜占庭建築咧，反而咧成為日後咧即係伊斯蘭教建築嘅一個參考，或者係一個即係淨係一個模式。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啱啱咧，我哋就講起清真寺啦，一個伊斯蘭教啦。我哋又將視點咧由西方翻翻嚟我哋香港，其實香港都有清真寺嘅，同埋大家我諗都會喺平時行街嘅時候都會見過，喺一個幾當眼嘅地方添。但係呢一個嘅清真寺咧，亦都有啲故事喺後面嘅。 即係大家位置都知啦，就係尖沙咀最出名海防道附近咧，就其實就係咗清真寺同埋彌敦道交界，就係九龍清真寺嘅地方。咁今時今日咧，就係所謂嘅核心地段。但其實即早期的時候咧，我哋話咧，其實九龍公園位置其實是一個軍營嚟嘅。咁除咗係軍營之外，其實整個尖沙咀嘅規劃咧，佢係一個荒地嚟嘅，即係話咧，佢係除咗好少嘅華人喺嗰度居住，除咗係近邊所謂海防道最初咧，其實就係海邊嚟噶啦。當時除咗嗰度有人之外咧，大部分咧都冇乜即係華人居住。咁其實英國人咧就睇中呢一點咧，先至喺嗰度咧就建立咗早期嘅一啲嘅建築物喺裏邊。咁所以最初點解清真寺佢哋咁犀利咧？最初嗰啲地方其實都係啲 邊陲 嘅地方。 而且其實咧，而家我哋點解喺個尖沙咀咁旺嘅地方咧，有一個咁大嘅九龍公園咧，都係因為當時咧九龍公園成個地方咧就係軍營嚟嘅，就係即係威菲路軍營嘅。而家大家即係如果入到九龍公園咧，喺清真寺附近咧，其實你都會見到一啲以前軍營嘅建築物留低咗喺度，咁啊改建咗嘅。嗱，咁其實呢個九龍公園嘅即係一個軍事背景咧，都同清真寺嘅興建有關嘅。因為咧，即係當時英國咧割取咗九龍半島之後咧，其實咧就喺嗰度起咗威菲路軍營之後咧，其實好多駐港嘅軍人咧，佢哋都係嚟自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嘅。而呢啲軍人裏面咧，有好大嘅 人口咧係信奉伊斯蘭教嘅，咁所以咧呢啲軍人咧當時就向政府要求，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個地方咧俾我哋崇拜之用嘅？咁最初咧政府咧都喺尖沙咀咧俾咗個地方佢哋啦，但係咧直至咧1896年咧，政府就正式咧喺個軍營嘅角落頭，即係而家我哋清真寺個位置咧，就俾佢哋開始咧呢班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嘅士兵咧去興建呢一個清真寺嘅。嗱喺1896年當時士兵所起嘅清真寺咧，其實咧就因為佢哋係來自即係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嘅背景咧，當時嘅清真寺咧係比較類似咧一個印度回教寺嘅風格嘅，印度清真寺嘅風格嘅。咁例如係乜嘢即係唔同咧？就係話，譬如佢嗰個拱頂係比較小型啲嘅，同埋咧佢好多時都會係有一組嘅拱頂喺度嘅。嗱，同今日我哋而家喺尖沙咀見到嗰個白色嗰個好大個拱頂嗰個清真寺咧，就有啲唔同嘅。咁但係咧，即係舊個清真寺咧都起咗好耐啊，而且咧即係都日久失修啊。咁喺1978年咧，因為尖沙咀起地鐵嘅關係咧，其實舊個清真寺咧就結構咧出現咗問題，於是咧清真寺佢哋咧就決定咧就會重建。 咁啊，重建之後就係我哋今日依家會見到嘅清真寺啦。咁當時其實喺設計上面亦都係用咗一個印裔嘅建築師咧去負責呢個重建嘅項目嘅。 係啊，其實咧當時咧即係香港清真寺咧，佢嗰邊咧其實咧就向到印度啊、巴基斯坦咧公開咧登報咧，希望招聘呢個建築師咧嚟到設計呢個新嘅清真寺嘅。但係同時咧，佢哋亦都得到咧我哋本地咧印裔建築師咧林嘉廉先生咧呢位前輩咧係負責咧統籌咧成個項目，係義務統籌呢個項目嘅。嗱，新個清真寺咧，即係而家個建築咧，雖然睇落去咧其實都好現代化，但係咧佢個佈局咧其實都跟翻咧即係一般嘅即係伊斯蘭教嘅寺廟嘅建築嘅。例如咧，即係佢最主要嗰個大殿咧，咁都係一個好大嘅空間咧，上面咧都會係一個好大嘅拱頂嘅。不過呢個拱頂咧就係似翻一啲土形，就唔係一個即係半圓形嘅拱頂。咁呢個都係伊斯蘭教嘅一個文化嚟嘅。咁其實咧，呢個清真寺咧，佢就同即係佢哋伊斯蘭教咧，即係個敬拜信仰咧，就好大關係嘅。譬如我哋而家去到尖沙咀個清真寺咧，你都會見到最突出咧，都會係有個尖塔，有個叫拜樓喺度嘅。嗱，咁叫拜樓咧，原意咧就係話，即係到時到後要祈禱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廣播叫咧市民咧，而家係時候祈禱啦。咁但係因為咧呢個清真寺係尖沙咀嗰度啦，咁啊冇可能做出呢個廣播，咁所以咧即係呢個純粹咧，即係單純咧係一個伊斯蘭教建築嘅特色咁擺咗喺度。咁實際上咧，佢哋嗰個祈禱咧都係去翻室內嘅進行，咁但係咧室內嘅進行嘅時候咧，佢哋祈禱咧，佢哋有一個習慣啊，或者一個要求就係我哋必須要向住聖城麥加咧去祈禱嘅。咁但係咧喺香港呢個石屎森林，我點知道麥加喺邊個方向咧？咁所以咧一般嘅伊斯蘭教嘅清真寺咧，佢哋都會喺主殿裏邊咧有一個位，有一個壁庵啊。而呢個壁庵咧，就係其實就係話咗俾信徒知邊個位置咧，就向住麥加，你向住呢個壁庵祈禱咧就可以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即係而家尖沙咀清真寺裏邊咧，都有呢個咁樣嘅設計入 邊。咁啊，曾經有同啲學生咧，就啲學生去影個清真寺內部嘅，仲話做過啲訪問。其實裏邊咧都多功能啊，即係除咗種種嘅宗教功能之外咧，佢亦都係即係今日咧係香港嘅伊斯蘭嘅族群咧嘅一個中心嘅地方嚟。咁譬如裏邊咧有啲俾小朋友啊去學習可蘭經啊、背诵可兰经嘅啲地方啊，有人会教啊。咁如果即系香港市民有兴趣，其实都可以入去学嘅。咁啊，当然你要识得基本嘅同我哋沟通先学得到啦。咁但系佢哋都乐意去做呢啲嘢。咁所以我哋话即系呢个清真寺都系即系，譬如我哋今日讲香港越嚟越多南亚裔啊，咁其实佢个重要性系越嚟越高嘅。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嚟到新竹角嘅环节啦，上嗰几集咧，我哋同大家讲过一啲都系喺西方嘅一啲现代当代嘅建筑师。咁而咧今次咧，我哋所介绍嘅建筑师咧，嗱虽然佢都系美籍嘅，不过咧佢就系华裔嘅建筑师嚟嘅。咁亦都系大家会十分之认识嘅一个建筑师啦，亦都一定会听过佢嘅大名噶啦。咁就系贝月铭先生啦。咁佢咧就今年100岁，真系长寿。 系啊， 咁就系1917年嘅时候。 候咧就出生嘅一位建築嘅大師啦。咁而佢亦都喺1983年嘅時候咧奪得呢個普立茲獎啊，即係一個可以話係建築界嘅諾貝爾獎啦，亦都係非常之崇高嘅地位。咁而我哋好熟悉嘅佢一啲嘅作品咧，就包括係咩咧？咁當然就包括香港嘅中銀大廈啦，咁亦都包括有巴黎羅浮宮前面嘅嗰一個玻璃嘅金字塔啦，同埋就包括有蘇州博物館啦。咁啊，呢幾個都可以話係佢即係眾多傑出嘅作品入面咧，就其中幾個我哋特別可以攞出嚟講嘅。 即係大家咧都一定聽過咧貝聿銘呢個名字，喺好多人心目中咧，一講起建築師咧，第一個可能數到嘅咧就係佢啦。啊，咁啊，我諗大家都見過啊，中銀之外，咁我自己親身咪梗係去羅浮宮嘅時候，即係睇過，即係見到佢嗰個透明嘅金字塔，係咪？呢個咁嘅聲稱嘅一個嗰個擴建，咁係相當精彩嘅。即係除咗外邊睇之外，佢喺地底其實嗰個位就係羅浮宮嘅入口嚟咁啊。佢點樣做到個透光啦？陽光點樣去射入去嗰個排隊買飛同入場嗰個位置咧？整個嘅氣氛感覺咧，即係非常之獨特嘅一個設計。 但係聽講當時擴建嘅時候起呢個金字塔咧，都惹來法國人好多嘅迴響嘅喎。一來好多都係話唔滿意啦，既係關於佢嗰個建築嘅嗰個形態啦，即係點解要將一個古典嘅金字塔嘅形狀嘅擺咗喺羅浮宮啦？咁同埋點解唔係由法國人去起呢個羅浮宮嘅擴建咧？咁亦都有好多人去抨擊過嘅。 係啊，巴黎有趣嘅就係我哋遲啲都可能會講到，譬如蓬比杜美術館啊，做現代藝術嘅美術館都曾經俾巴黎人拍大笑話，佢係全巴黎最醜嘅建築物嚟嘅。咁但係最後來大家都讚啊，咁所以 巴黎鐵塔都 係 啦。 巴黎人嘅特色就係對所有嘢都批評一番，因為藝術家多嘛。 因為我諗當時嘅最大嘅批評咧，就係話即係羅浮宮對我哋有個歷史咁緊要，咁但係咧一個金字塔嘅外形咧就俾人咧覺得係同埃及咧嘅歷史有關，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有個衝突咯。咁但係金字塔即係呢個外形咧，其實咧係貝聿銘設計裏邊咧一個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嘅，因為貝聿銘先生咧佢就好強調咧幾何嘅運用嘅喺佢嘅建築嘅設計裏邊，特別係咧佢好中意用三角形嘅，因為佢覺得咧三角形係一個最穩陣嘅一個結構嚟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好多嘅建築物咧佢都會用咗一個幾何或者三角形嘅設計嘅。 我哋睇中銀大廈都亦都見得到，佢都係可以話係由好多嘅三角嘅幾何慢慢拼成嘅一個大廈。 係啊， 我仲有話一句有興趣都話三角形係最穩陣，係咪因為三角形係最小面就已經可以站得落，定係咩原因你覺得係最穩陣？ 因為三角形咧用三條邊，即係最少嘅邊長咧就可以撐到一個最穩陣嘅一個結構嚇。譬如如果你用正方形咧，你有時可以將佢壓扁變成一個平行四邊形啊嘛。但係三角形咧你就永遠都係一個維持住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哋話用膠水黐火柴嘅時候，都係用三角形組成嘅一個。係 啦係啦。咁所以中銀咧，其實咧佢個結構都係好出色嘅，因為咧你見到佢好似好不規則咁啊。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咧，其實佢個構造咧，只係用四個咧三角形柱體拍埋一齊變成一個正方形。但係咧，呢四個三角形柱體咧就有唔同嘅高度，好似咧用翻貝聿銘先生自己嘅解釋咧，就係其實好似一支竹咁，或者四支竹綁埋一齊咁，竹咧就有唔同嘅高度嘅，咁所以咧就好似一個節節上升嘅趨勢咁樣。 除咗話我哋話三角形呢樣嘢之外咧，玻璃應該都係一種好重要佢會用嘅一個元素啊。 係啊係啊，咁佢都好大量咧，即係運用玻璃喺嗰度，因為佢會覺得咧，如果光可以入到室內嘅空間咧，呢個對於建築設計裏邊咧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咧，佢好多時嘅設計裏邊咧，都巧妙咁利用喺邊啲地方咧應該被光入到去室內空間嘅。嗱，不過講起中銀設計咧，其實呢個咧都好關乎貝聿銘嗰個屋企嘅，因為咧佢屋企咧同中銀咧其實有關係嘅。佢嘅父親咧其實咧係中國銀行嘅總經理嚟嘅，亦都曾經咧即係派咗去香港咧成立咧香港中國銀行嘅分行嘅。咁所以咧貝聿銘先生咧其實咧小時候咧都曾經喺香港咧住過一段時間嘅。嗱，咁其實咧我哋上個星期咧講格羅佩斯嘅時候咧，話到格羅佩斯咧最後咧就去咗哈佛大學咧成為佢個系主任啊，建築系嘅。 格羅佩斯嘅時候都講玻璃嘅。 咁而當時呢其實呢貝聿銘喺哈佛大學讀書嘅時候呢就正係格羅佩斯嘅學生嚟嘅。咁格羅佩斯呢我哋上個禮拜講嘅時候呢都係佢好強調呢個現代主義個工業化嘅設計。咁但係呢貝聿銘呢作為佢學生呢其實佢就唔係好同意嘅。佢就覺得呢每個地方呢佢設計應該有佢自己嘅特色嘅。以至呢當佢有機會呢返嚟中國或者返嚟香港設計嘅時候呢佢都會諗返啲嘅中式嘅元素嘅。例如喺佢設計嘅北京香山飯店啦或者即係比較近期嘅 蘇州博物館咧，佢都企圖咧即係帶翻啲中式嘅設計色彩咧落去嗰度嘅。特別喺即係蘇州博物館咧，蘇州係佢自己嘅鄉下啦，佢對呢個地方好有感情嘅。佢起個博物館嘅時候咧，都會參考翻咧即係蘇州咧嘅古建築設計嘅。特別係佢覺得咧，蘇州嘅古建築嘅重點咧就唔係個建築本身啊，而係個園林本身啊。所以咧，成個博物館咧有一個好大嘅園林喺度嘅。 同埋即係你話九十年代嘅時候，大家可能對現代化都係仲係一齊向前走嘅時候，但係到千禧年之後咧，大家可能覺得咦，大家啲建築物都差唔多樣啊，即係所以地方嘅特色又慢慢緊要起上嚟啊。 咁啊，貝聿銘先生自己都講過咧，即係佢唔認同咧有一個設計可以喺任何地方都起到嘅，佢就覺得咧應該咧每一個地方有自己嘅特色嘅。 今集我哋讲过九龙清真寺，又讲过西方早期基督教以及系拜占庭建筑，可以话咧宗教嘅影响深远咧，跨越千年。而喺西方历史之中，基督教喺公元四世纪咧逐渐得到承认，继而成为欧洲影响力最大嘅宗教。佢对建筑嘅影响力咧，又点止我哋今集所讲嘅咁简单啊？随后几集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探讨落去嘅。下星期一夜晚九点钟，继续同大家一起寻找建筑二。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